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跟大家说说关于养生的事儿啊，给大家请来的是来自广安门中医院国际医疗部的我们的吴浩主任。现在已经记住了，吴浩主任，来，吴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刚才我还跟那个吴大夫我们聊天，我们吴大夫还有一个非常光荣的身份，奥运保障团队的，过一阵儿就要去崇礼是吧，在那儿要保障。 崇礼是训练，然后主要的 在延庆， 我在的位置是，对，延庆咱们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哎哎，吴老师，我一直也没顾上问您，就是您去保障啥，就是您到那儿的那个工作范围是啥，滑着雪挂着药箱在那个场上游荡是不是，还 是 什么？ 是这样，就是我们呢是属于咱们国家首批的滑雪医生。 哦， 然后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FOP， 就是在赛道旁边等待救援，就是我们是会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 FOP 的站点，然后这样呢能保证如果在赛事过程中运动员有创伤或出什么意外，那我们能够要求是4分钟之内就要滑到运动员身边要进行处理。而且一般呢就是如果要是需要上直升机的话，那可能再有4分钟直升机就来了，你就必须处理完了。这还是应该说是一个很光荣而且很艰巨的任务。 对，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这个高山滑雪中心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讲坡度都比较陡，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属于是比较难滑 的 赛道， 难度大 的，而且在雪上它会注水，会有这个冰状雪，这样增加这个难度。然后咱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要进行救治，这坡度特别陡，然后运动员速度大概是都是在1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甚至滑得好的，就是咱们的特别优秀的选手都能到130。 哎， 那这样状态损伤也是一个比较能量大的这种损伤，就是损伤会比较重。那这样情况救治环境比较恶劣，然后呢救治难度相对比较大。那这样情况是很考验医务人员，就整个的团体协作呀、配合呀，各种方面都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哦，哎，吴老师，一般您说四分钟一个，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嘛，大概一个像您一样的医务人员要滑多长，滑那个多长的距离啊？ 我们因为这个 FOP 点儿是遍布在雪道边上的，而且它的补位呢是咱们就是等于是。这个站点就离事发地点最近的那个位置的 FOP 的人员要下去然后进行救治，然后上面再下来补他已经空缺的这个位置。是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呢是能保证就是到达地点的。但是到达以后呢因为赛道非常滑，那我们是需要看就是这个伤员它停在什么位置，然后我们要去到达，然后我们一般都是会要滑到它下面，就是出事地点的再下方，然后再往上走。 哦，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太滑了，如果一旦你从上方进入的话， 停不住会撞到它，是啊， 就直接撞下来了。 哦， 就不用救了。 哦， 那样是这个就是 不专业， 大事故，这是绝对要避免的，这是不能出现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是从运动员的这个安全为第一考虑去出发，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哦，哎呦，这个我觉得改天咱们让吴浩老师单给说一期。都可以，吴老师一直摇头。确实这个工作光荣而艰巨， 确实是 这么一听，光吴浩老师跟我说这个培训滑雪就已经培训了好长时间了。 对，而且我们到时候会背一个将近30斤的滑雪就是救援包 哦， 然后里面会准备包括氧气还有AED 在内的所有的抢救的设备。 嗯， 然后这些呢其实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已经准备了这是第4个年头了 哦，每年到雪季都得去训练。 对对对 啊，哎呀真是非常周密的计划了已经是啊，然后希望能圆满成功，希望没有一个人需要吴浩老师过去救他，对不对？吴浩老师就在那儿看了那个好几天的比赛，我觉得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是不是？吴浩老师， 是的，是的。 哎，不过确实，你看咱们不接触这个，原来还不知道有专门这么一个称呼和职业，包括刚才像吴浩老师说的那些，可能一般的朋友还都不太知道。哎，吴浩老师，咱们现在的普通的雪场都有配类似像您说的跟您类似的这个功能的医务人员吗？ 应该说不是全部都有， 嗯，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巡逻员会有， 嗯， 因为到时候我们在这个 FOP 站上也是和巡逻员一起配合的， 嗯， 他们可能就是滑雪技巧力量上都要比滑雪医生要强 要再好，啊， 对，因为我们是专业性的，他们呢， 嗯， 是专业就是滑雪 救援的， 对，所以那这个是要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咱们巡逻员呢在日常的雪场都有配备，就是目前咱们所有开放的雪场都有，然后咱们的雪场呢也会有安排有这个医务室，然后这边呢有一些医生在里面值守，只不过就说不像咱们人员配备这么多 啊，明白了。哎，那吴浩老师，是不是您如果一个班几个小时的话，就全副武装，得随时准备雪板，什么都不能拆，一直就得穿着。 是的，是的，我们雪板不穿，我们雪板是放在旁边的，但是要穿雪鞋，就是登上 板就走，随时往上卡。 对， 啊， 对，而且那个从咱们小海坨这个山顶是比较高，而且相对来讲风是很大的。 嗯， 那整个的过程中我们是既不能滑也不能回屋， 嗯， 就只能在外头 一个 看着 这一个 为什么 啊？ 因为咱们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要密切观察运动员，只要他真的有伤，就是只要他摔了，那他摔的这个过程他体位是什么样着地的， 要观察。 哎，对，他需要观察，因为你观察了你才能知道下就是大概预期他会伤成什么样，他是哪个位置受伤，然后你就赢得了很宝贵的时间来为你这个处置有一个思想准备。 哦，比教练看了都细您，对吧？是不是？哎呀，这真是不容易哈。咱们今天当然了给大家稍微说了这么吴浩老师的另一个身份，那这过一阵就要去了啊，这多好，是不是？大家如果到时候看电视转播的时候，没准边上有一个，可能也认不出来啊，但是没准里头有一个看到的就是吴浩老师。也非常那个怎么得恭喜吴浩老师有这么一个多的身份啊，特别高兴。 嗯，我也很骄傲，实话说真的是非常骄傲。 对对对， 能成为这个滑雪医生的一员。 哎，就是而且啊，就是咱们国家这些大事儿，最后你想我都参与了，这个我感觉也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个事儿。 对，确实是， 啊， 但是责任也重大，所以我们也得加油。 对对，我相信啊，去的都是像吴浩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医生。 确实是，队里所有的大夫都非常非常积极， 嗯， 有很多事儿都特别让人感动。 嗯， 有这个就是头年在雪场上就是不太熟嘛，练的就是正好摔伤了，像骨折呀这样的情况， 嗯， 然后只要是基本恢复差不多了，然后第二年就又出现在雪场上， 嗯， 甚至有人就是在手术刚刚完就直接打电话， 嗯， 一清醒醒过来， 嗯， 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 嗯， 就是奥运的领导，然后说这个位置 千万别给我换了，啊， 对，给我保留， 啊， 然后我明年一定回来 啊。哎呦，真是不容易，我觉得这就是责任心和荣誉感啊。当然了，咱们今天先不说这个，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点日常的，因为最近啊这两天气温倒是略有回暖，但是前几天 真的是非常冷了，而且很多的地方在11月6号左右的时候基本就已经提前供暖了，说明那几天天气已经到了大家需要暖气非常需要的这个阶段了。伴随着暖气来呀，我觉得真正的冬天可能也来了，来了以后大家身体也会面临一系列的变化，包括家里的装置各个方面，什么加湿器呀、什么的，可能就要都拿出来了。吴昊老师，一般进入冬天咱们容易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呀？ 冬季呢肯定是第一是严寒，气温低，然后第二个呢是其实相对来讲北京是北方城市，就非常干燥， 对， 所以这两个呢是并行存在的。气温上来讲的话，咱们其实是一个干冷的状态，就是室内呢空气其实温度很高，然后空气很干，所以咱们一般就是家具，南方的这种竹家具在北方都会裂，就是因为太干 了，翘起来了。 对对对， 我有一朋友，他们家刚装修的时候特别高兴，跟我说我现在这地板可棒了，竹地板。当时我也没有经验，再过几年以后发现他们家地板已经换了一批了，说已经要么是翘起来了，要么就是缝儿越来越大，说不适合啊。但是没想过，确实这个大家就能感觉到特别干，现在这是一个大问题咱们啊。 对，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呢肯定还得注意，一个是相对来讲吃一些温热性的食物，然后另外一个呢滋阴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咱们面临的两个问题，就是干，一个问题热， 寒 啊，还有寒啊。 对，而且就是北方的这种状态呢，你看屋内咱们还是有暖气，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屋外呢，马上下一周就又有寒潮了。这个室温的这个差异，这温度的差别特别大。 对， 所以你这一出一入， 20多度的差距啊。 对，然后这样状态呢，特别容易，如果咱们的血管不太正常，已经有斑块形成，就容易发生血栓。或者是痉挛，导致一个缺血性的改变，就包括是心脏的，包括脑血管的，都可能会出现。 就是 所以冬季是高发的，就是中风啊、心梗都相对要高发一些。 哦，就是有这部分基础疾病的朋友，也得在冬季特别注意啊。 对对对。 那咱们普通人呢，吴昊老师，就是买个加湿器，是不是就是平稳的度过冬天？ 加湿器。当然也好，就是肯定会缓解干燥的这一部分，但是人体并不是说你外界环境全都能调理过来的，而且咱们的人体会随着咱们的季节要有一定的变化，然后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不跟老天爷对抗，还是需要顺着这个季节的这些需求来有变化，像咱们所说的秋收冬藏，冬季其实是一个就是积累这个物质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确实也是还需要吃一点好的呀，然后不能说咱们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血脂高的病人很多，或者不是说病人吧，就是咱们普通的朋友血脂高的也很多，但是呢也不能完全都把脂肪停掉，尤其是在冬季，这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 对对对， 为这有什么不合适的？那是为了美，人家那个必须得要看到腹肌，那脂肪含量就得低呀，吴昊老师。 脂肪含量低和不进食脂肪是俩概念。就是相对来讲，像胆固醇一类，都是咱们身体的一些组成原料，所以以前呢还认为胆固醇就是应该完全。就是尽量少，越少越好。那现在已经在学术界已经给它平反了。就是我们每天都应该有适当的胆固醇的摄入。然后脂肪呢也分，就是相对来讲是饱和呀，是不饱和。是能够帮助咱们身体，就是把这个血脂降下来。其实您还要更多的进食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所以这样看来，就是不是一个绝对说咱们就脂肪就不能吃， 这样的想法呢就已经是一个不太正确的一个观点了、 嗯、 那冬天尤其是这样，冬天咱们中医呢讲的是你应时应景的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冬天是有果实 有种子啊，这些都是冬天应该吃的，它也能帮助你收藏。那同时呢你食用一部分脂肪也能帮助咱们御寒。脂肪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提供能量特别多。 嗯， 那这时候呢相对来讲咱们人体在处在一个很寒冷的这种环境里，所以咱们的身体皮下是要有一定脂肪的，没有脂肪咱们的基本功能可能不光是说你不耐寒，甚至是咱们很多小姑娘因为减脂减脂减脂最后月经不来了。 哦，对对对啊，是我大学有一同学就是，我是不是知道的有点多？确实我是知道的这件事儿啊，我是看书说那个有很多体操运动员因为脂肪含量太低了，所以就出现刚才吴浩老师说的那个问题，在运动员里边是有的啊。 对，但是咱们的减肥人群中， 嗯， 其实也挺常见的，就是减到了最后是内分泌紊乱， 嗯， 那就减出病来了，那肯定不是咱们想要的一个结局。 嗯，所以吴浩老师，咱们现在应该按您的话说，得多吃点那个大鱼大肉的那个香东西，是不是？这是一个盛宴开始了啊？ 不，这是一个适量的状态，就是除了说吃上的、 啊、 同时你应该配合有相应的运动， 嗯， 就是做到一个出入量的一个平衡。而且实话说我觉得大鱼大肉还好吧，就是说如果能控制一定的数量还好，其实咱们日常的脂肪摄入量并不少、 嗯、 咱们就说平时西点一点都不吃的、 嗯、 有吗？咱不说那个奶油蛋糕，咱们说的是面包、 啊、 说的是那种起司的、 饼干呀什么的， 哎，对对对对、 啊、 那其实里头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哦，对，所以没有吃肥肉不代表没有吃到脂肪。 对，是的，包括、 嗯、 你看现在就是你包括一些咖啡里面 奶是不是，你说还是什么呀？ 其实奶油倒不是那么大问题、 啊、 我都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脱脂的奶、 啊、 就是在全脂奶里那点奶油真的不算什么、 啊、 但是你要看，就比如说咱们中式西式的差不多，比如说印度泡饼， 嗯， 那个 刷好多油， 手抓饼那里面都是油、 啊、 要不然它做不出那种酥的口感。 对对对对、啊、 然后你再看咱们的那个，就是只要是面包房卖的那个比较松软的香味特别浓的，它一定绝对不能少放了油和糖。 嗯， 它这种都是恨不得一半一半的那样的放的，它才能做出这种效果。所以就是从主食上来说，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挺健康的，其实你在摄入的是很隐性的这种油脂。 哦，就吃油没见着油。 对， 不代表没吃进去。 对对，你说你吃一面包它能有多少油，它油真是不少、 哦、 真是还是不少。 所以抛弃面包吃馒头， 反正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食物，馒头还有包括 面条 米饭、 啊、 对，就是米饭你肯定不那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你稍微弄点花样，你说我们吃个炒饭， 对啊， 那里头就 蟹粉捞饭啊， 就很多了、啊、所以如果就是大家很在意这事儿的话，一定要把这些都计算进去， 嗯，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盯着油盯着这个肉来算、 嗯、哦、啊、这些比较招眼，但是其实并不一定在您这个摄入过多脂肪当中占多大比例，有好多就是你没有注意到，以为它不是，但其实它比谁占的量都大。嗯，像吴浩老师刚才说的那些小饼干呀，什么各种面包啊、点心啊这些， 对， 吃都挺香，看起来都跟油啊脂肪没啥关系。嗯，一见着大肥肉，你倒反倒提醒大家，哎，我得心里得少吃两块，少吃两块啊。看这些好像倒没啥大事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吴浩老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冬天其实不是一个减肥的好季节？ 咱们的体重一般人会有一个季节变化规律， 嗯， 一般都是夏季要轻一点，冬季要重一点，它的这个波动是存在一个规律的。那冬季呢，确实是如果你减太厉害，它也和这个天寒的这样的季节，然后你这个防冻的这种功能都不太合适。 哦，哎，所以吴昊老师真的就是皮下脂肪薄了以后人会特别容易冷吗？因为我这辈子也没皮下脂肪薄过，我也不知道。吴昊老师特别遗憾的看了一下我。是吗？就是真的是皮特别薄的人就是冷。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滑雪医生，其实我们大概是90多人吧，都非常非常重视自己的这个 健康 体能。 哦哦， 就是因为上去要干活，你不能到那时候掉链子，所以大家都在下面拼命的苦练这个体能啊，包括素质啊什么的都做的。我的同屋就是也是是咱们的宣讲队的一个队员，叫傅岩，傅老师，是西苑医院的。那他呢就是一下减了30斤，这2年吧，就最近2年。然后见面的时候都 不认识了， 这真的是认不出来了，苗条太多了。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还是感觉有点冷， 有点冷。 对，就是还是没有 这个脂肪多 保温的这一层， 生化皮袄，这是是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因为就是经常运动，我们的基础代谢肯定会要提高。我们会要提高，但只是这个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抵消了，你说因为减肥，因为它减得很厉害嘛，所以那个皮下脂肪的那种保温的性能，这个就是看每个人情况就不太一样。 哦，减下来还得多买衣服，又得花钱，是不是啊？那吴昊老师，咱们刚才也给大家把这个冬天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都罗列了一下啊。首先就是天气冷了，大家首先要面对寒冷，这是一个问题。面对寒冷的时候，那没得说，就多穿一点。哎，吴昊老师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一定不能漏的？因为人家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要有那种我得不能穿得太厚重，显得不好看，是不是？帽子也不戴，然后什么脚踝也还是无论哪个季节都露着，还有的小姑娘可能穿的衣服也比较薄，人家可能那个穿一个比较短的，有时候你还能看见腰的那个部位，丹田我看都快露出来了啊，就是那种。哎，吴昊老师在冬天的时候，咱们中医里有没有一些是保暖的那种重点照顾对象？一定哪个地儿，哪怕这个地儿稍微凉一点没事，那个地儿一定要暖和的。 我们是这样，就是一般感寒呢，人体也是分阴阳的，就是人体的阳气是在背部。 对， 所以你看，就是以前咱们冬天好多老大爷大妈愿意 晒 对、 啊、晒晒背 ， 对 对 对， 是很舒服的那个。 嗯， 确实，我们也认为，就是如果你感冒的话，是膀胱经当令，而膀胱经是咱们背部的这个循行经络。 嗯， 所以背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呢，咱们的头部的散寒散失的温度呢，是占体就是全体的温度的非常大的一部分，据说是占到了1/3。所以如果真的你是特别怕冷的话，还是建议 戴帽子。 然后既然说到说咱们可能比较追求时尚的女性，然后喜欢露的，我跟您说，孙涛，您那个不知道，其实我们女性有光腿神器，不是 光腿神器，不是露着的， 对，不是外露， 似露非露，是不是？就跟面包一样，不是脂肪，但吃进去全是油，这个也是 对 啊。 然后说到说丹田部位，就是咱们的露脐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比较冷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就 都裹起来了。 对对，也就裹起来了。 明白了啊。好，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听天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一块儿互动啊。好多朋友都发来说，好吃的都不健康，不用说了啊。还有人说，早就放弃那个面包房的面包了，现在开始自己做，其实也挺好的。但是自己做不代表您做出来的就一定健康，只要做的好吃，那油和那个糖的量，它按照配方来说就得大，对不对，吴昊老师？ 就是看你习惯哪种口味了吧。 哎，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来说说冬季养生啊，给大家请来的是来自广安门中医院国际医疗部的吴浩主任。来，吴主任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冬天大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刚才吴浩老师已经把咱们冬天气候上一些特点跟大家说了，大家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寒冷肯定是一个，而且就是我老师特别提到了，咱们北方暖气烧的都足，你面临的是一个20度以上的这么一个跨越，这两天还是20度，可能再冷了就20多度以上的这么一个跨越。 对对对， 有的人在家穿半袖穿短裤，到楼道里可能你就得穿羽绒服了。 对， 这是两个感觉，忽冷忽热，单田芳老师说的是爱感冒。是不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对吧？吴老师，那您说，那这个问题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应对的？我们贴个什么贴呀？什么就是您的各种神器亮一亮？ 其实我的神器，我用的最经常的是跑，就是跑步运动这类。 哦。 然后再说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咱们在，因为你加湿器，其实用了加湿器以后，对这个整个黏膜它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那在这里面呢，我觉得可以考虑加一点点精油在加湿器里。 哦，什么精油？ 我自己啊，就是我自己平时的这种情况呢，是我会提一点这种芳香的有一点解表的作用的精油，然后放在加湿器里。 哦， 就是不是说外头买的，而是我们中药自己， 您自己提炼 的，就是也不算精油，其实它应该算是纯露，就是有一点这个中药的这种淡淡的味道。 嗯， 包括你说解表的这些，如果咱们预防感冒，有一些像就是荆芥， 嗯， 然后防风， 嗯， 然后这个味道呢，不会说像那么芬芳，就是它是有中药有一点味道的，但是呢它是能够帮助咱们缓解，就是或者预防一些呼吸道的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就挺好。而且它能够随着这个加湿，随着这个水分就直达你的黏膜部位。黏膜是咱们的和外界交换的第一道屏障。那这个地方呢，湿润对它是一种保护，那我们有一些这种小的预防措施的话，对它也是一种保护。 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使用的方法，就跟咱们原来小时候蒸醋 啊，熏醋 啊，有点类似的。对， 那您说那些中药材我们怎么直接泡在那个水箱子里头？ 不行，那不行。 啊， 那不行，因为我们用的呢就是都是主要是有挥发成分的。所以就是咱们的解表药，平时治疗感冒的那些方子，其实我们大多数用其中的挥发成分。所以解表药一般都相对比较，就是气味比较大，比较那个什么。那这样呢，我们就用一些小方法，自己家里头就是 提炼一下。 对，就是等于是你在那儿煮着，然后它开着，这个水蒸气上来，然后上面碰到了一个凉的盖儿，它不就凝结了吗？ 哦， 然后这个东西里头就含了比较多的这种挥发油。你也不能把这个药汤子直接加到这个加湿器里，加湿器受不了。 跟做蒸馏酒的那个原理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做那么一点，然后做这么一次呢，自己家里可以留一小瓶儿，然后每次你加湿的时候放几滴，放几滴，然后它就有一个那个淡淡的那个药味儿在这里。然后这个方法，反正一般这样是我是家里头会常用的一个方法。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像咱们平时肯定也要 买的那些精油，成品的也能放进一点， 成品的也可以放，但是我们觉得，反正我更喜欢用我 自己做 这个。对对，然后其他的包括饮食上，咱们也得尽量注意一点，比如说像冬天了，咱们多吃梨，然后对这个消化道有一个，呼吸道消化道都有一个润肺的这种作用。然后像咱们的橘子，咱们现在的一些水果就是很好的这个作用。当然了，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就是您觉得干的这个事儿，就是觉得皮肤干呐，或者觉得口干啊，这样的这种感受， 不只是说缺水干燥，在你用了加湿器然后仍然不能够缓解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是不是我们身体里头还是比较寒，因为如果这个中医就这么想说，人是一个炉子，它必须得下面有火，它的水分才能输布， 它才能出来这个水蒸气，然后它才能分布到全身各处，如果你都没火了，你就是有水，它也不会有水蒸气，它就不会有润泽的这种状态出来，所以呢就是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能只考虑说咱们是不是只是补水，甚至有的时候你要看看它相对来讲有凉燥的可能性，就是它首先它是有一个寒凉的状态，然后同时呢它会表现出来干燥的这种状态，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甚至会建议比如说你多用用干姜啊，多用一点这种就是咱们日常里面的胡椒啊，就是帮助身体更热一些，帮助把身体的这个火更强一些，对，然后使得上面的水蒸气能够蒸发到全身，这样 有可能倒反而会缓解这种干燥的这种症状。 哎呀，这个真是中医博大精深哈，它是一个辩证思路， 对 对不对？它还不是说那个缺水就补水，它让你往里找，是吧？你要这么想着，好多朋友听着可能觉得思路都不对，这本身就热，本身就那个缺水，你还让它使劲加这个火，加火那不更干了吗？吴老师这么一解释就通了啊。 对，它其实就是两边是需要有判别的。如果要说你真的是缺火，那你光喝水你会不舒服。就是我就是相对来讲阴分比较足的这样的人，我就是相对偏那个就是阳会弱一些的人，所有的就是医生都在说一天八杯水，然后要喝水就是对身体好，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呢是一个大概率上的事情，就是我们推荐我们尽量要定时的去饮水，但是就我个人来讲呢，我就特别觉得中医说的对，我就是那种喝了水以后就会觉得水就在肚子里，它不舒服。 会有那种逛荡来逛荡去的感觉。 对对对，它会不舒服，尤其喝多了是。所以我的每天的这个进水量是相对非常少的。当然这一个呢是和我们医生的工作性质有关系。 对，没时间喝水。 确实也没时间。 主要是没时间上厕所。 对。 是吧？ 对对对。但另外一方面呢，我的体质也本身就是需要水相对来讲少一些，这个其实从西医上也解释得通，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你不可能都按一个标准给水，那就不是就是人群了，它毕竟是有一个分布特征的。 好多朋友在我们这上都夸吴浩老师了啊，我挑两个那个说的比较好的来给吴浩老师念一念啊，说吴浩老师一定得常来呀，你说的太好了，各种给大家科普。还有一个说吴浩老师是不是应该定期来呀，说固定哪天你固定一下让我给固定一下，哈哈，说这个节目还得回听，说前一阵吴浩老师推荐的那个阴沉馅的饺子说特别好吃，说你们节目也应该有一个小秘书。是应该的东西特别多，真的，我们逐步给您补齐吧。但是我们定期请吴浩老师这个来，这个事儿我们早就是确定的，是吧？春夏秋冬，吴浩老师哪个季节也没落下，到关键的节点，吴浩老师就会出现啊。还有一朋友说，吴浩老师讲的真好，说我想问一个问题，说一到这两天呀，我每天都觉得身上特别痒，也没有啥皮肤病啊。我媳妇儿跟我说是因为干，让我抹点油，大老爷们儿身上不爱抹油，吴浩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给我解决解决，我是不是就是里头火比较旺的那他给我这身上都蒸干了。 谢谢这个听众的信任哈，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没见着您，所以我也没法说对您的这个体质有十分清楚的一个了解。我们觉得呢，就是秋冬季节的这个皮肤瘙痒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确实也有这个 空气比较干燥造成的，但是也不尽然全是这样的，所以具体您是一个什么情况我真的得了解了以后才能再说。 对对，真的好的医生都是这样，就是不会您说一个什么症状马上斩钉截铁的就说您这是什么问题，尤其我觉得中医更是这样，讲究辨证论治，每个人体质也不一样，同样一个问题可能都会不同的方法给您解决。但吴昊老师如果这样，如果他抹了油就好了，是不是就是皮肤干？ 那 可以这么说吗？ 我其实还有一个建议给这个朋友，我建议您可以去适当的去运动运动。我说的这种运动啊，不是咱们就在外面走走步散散步 啊， 而是说要有微汗的这种状态 啊， 就是不要出大汗。然后冬天呢出了特别大的汗的话，就是相对如果要保暖措施做的不到位的话容易感冒。但是呢稍稍的有这种汗，其实你就是汗是什么呢？汗就是对于中医来说它就像一场甘霖 哦， 就是 滋润您的皮肤。 对，我们认为是阳加于阴谓之寒。就是第一呢你得有阴液，你得有出的东西嘛，水总得出有那么多你才能出来汗，没水你出不来。然后第二个呢它还得有，就是有一个功能性的，就是咱们皮肤毛孔要发汗，它要有相应的功能，它要有相应的我们叫阳化气，就是你得让它能转化成汗，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阳加于阴最后得到的就是汗，然后这样全身遍布就像这个雨水滋润了一遍，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运动之后咱们身体特别舒适，和这个也有关系。 哎，有一朋友同意吴昊老师观点，说吴昊老师说的特别对，我原来不怎么运动，后来呢在楼下办了一个健身卡，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到现在也是，我等于每天早晨去运动，然后洗完澡去上班，下了班回家工作了一天，晚上我还又洗一个澡，就睡觉了。说好多人都劝我说每天不要洗太多的澡，说洗完以后皮肤干，但是就像吴昊老师说的，我每天出运动出很多汗，皮肤就比较滋润，比原来看起来气色又红又润，人人夸我说我也没有出现那个洗澡多皮肤会干的那个状况。吴昊老师是不是跟运动有关？是，就前面也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就说你别洗太多澡。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它有实际问题。比如说你早晨，我是中午锻炼嘛，中午去锻炼完了，你这大汗淋漓的，你不洗一个澡吧，你穿不上衣服，而且你老觉得自己身上黏的、臭的那个感觉啊。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你无法忍到晚上睡觉前，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那你下午比如说好多人工作了一天八小时，他可能身上又会不能说有特别多汗，微汗，或者说他会脸上比如说出油啊什么的，他这时候他要晚上睡觉前，咱们我觉得亚洲人还是睡前都要想洗一个澡再上床是比较舒服的状态，一天两个澡会不会有点多？吴昊老师，尤其在冬天。 是这样的，看你怎么洗法。 好，怎么洗法？ 对， 洗还有什么洗法？不就是拿水冲吗？ 对，咱们现在其实就是洗的多的人，基本上就是五分钟一个澡，十分钟一个澡，就大概就这样。然后那有很多咱们比较爱干净的朋友会使劲搓。 哦，对，我也是，我那个一个月会去一趟那种人家有这种服务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要是天天都洗，然后一天洗两遍，咱至少就先别搓了。就是因为皮脂腺其实对皮肤确实也有保护功能，有一定的保护功能。那就是说咱们在正常状态下皮脂都在皮肤上分泌，它会形成一个就是保护膜。那在洗的过程中咱们会用一些碱性的这种 洗涤的用品， 对对对对，然后你会破坏它。其实我们的皮肤倒不需要那么多，但是我们感觉上确实是，我能理解大家，因为你一天灰头土脸的在外面，咱们现在可能再有点雾霾啊什么的，是吧？你说你回家你要不冲一下，你心理上不舒服， 觉得不干净。 对，那你这时候冲的时候呢，我就建议大家，咱们可以适当的呢，就是少用一些这种 沐浴露啊什么的这些。 对对对， 然后或者用比较温和的， 嗯， 就是这些都是 植物的、有机的啊。 对对对，其实你看咱们的像那个什么里面都像羊毛纸啊这些东西、 嗯， 它其实有一些润的东西， 嗯， 那就不需要清洁过度， 嗯， 但是可以虫这个没有问题， 嗯， 就说你说一天两个澡会。完全伤害皮肤吗？ 啊， 就是你不天天使劲玩命搓， 对， 也没什么问题。 对，因为好多我在健身房，我也看人家怎么洗啊。好多朋友吧，可能也是到晚上还要再洗一个，其实就是把身上的汗冲一冲。 对， 我看有好多人连那个什么沐浴露什么的都不咋打。我觉得其实我也试过两回，你就这么冲，其实我觉得也能冲干净，算是 对， 对吧？ 对， 其实你就是点汗嘛。它汗你擦一擦也能擦干净，你拿热水冲半天那就更干净了，所以没必要每次洗必须用沐浴露，对不对？到晚上我觉得你一天当中我觉得用上一次应该就行了，如果你天天洗得特别勤，确实皮肤可能会干，过度清洁其实有时候也不好。 对， 对， 是吧吴老师？对，但是运动啊，这个多运动多出汗，刚才吴浩老师也说了，鼓励大家，对吧？嗯，这个就是费点沐浴露也没事儿。还有一朋友也提了一个小问题，说吴华老师是不是脾虚对于水的运化也不太好？你看这咱们的听众现在越提问题都越专业，都是运化，都是专业词儿啊。 这个朋友说的特别对， 嗯， 就是脾虚有好多好多表现， 嗯， 那咱们说的口干口渴，甚至有一部分干燥综合征的病人，他就是脾阳虚的表现。 哦， 就是因为我说的底下火不旺，然后没有办法把这个水液蒸腾到全身去，所以他就感觉到干。 嗯， 那其他的方面呢，就是你能从别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上能够同样推到咱们这个病根儿， 嗯， 比如说像他大便还有点稀， 嗯， 然后呢他相对来讲胃口不是那么好，然后这些呢都会共同的指向于说他是脾阳虚，他平时觉得比较疲劳， 嗯， 包括咱们舌头一出来是一个淡颜色的，就是颜色不是很深， 嗯， 然后有齿痕，然后相对苔有点白， 嗯， 就是这种状态的， 嗯， 大家都是往一个方向去指的， 嗯， 指向于一个方向，基本上就能够把这个病机给确定下来， 嗯， 然后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进行用药， 嗯，哎啊，你看这还有一个朋友说，吴浩老师他们老说冬天老让常吃一些黑色的东西，到底黑的是壳算黑的，还是瓤算黑的，还是这个黑？怎么界定呀，吴浩老师？你看，比如说，有人说你常吃核桃，核桃也不黑啊，那说黑芝麻黑，这我能理解。但是黑芝麻剥开皮儿里边是白的呀，吴浩老师，这个怎么说？就这个黑色的东西，怎么界定？ 嗯，我觉得，咱们这个朋友观察的特别细致啊， 嗯。 第一呢，就是我得承认，这是我们中医特有的。应该叫法相药理学， 嗯， 就是说你吃红的然后就补血，吃黑的然后就补肾， 嗯， 然后吃白的就补肺，确实有这个说法， 嗯， 但是这个说法呢不能完全否认，也不能完全肯定， 嗯， 是因为这个产生的它的时候呢是咱们中医古代对于这个营养元素啊 没有什么太明确的了解， 对，咱们第一呢也分不出来，另外也没有仪器设备去测试， 对， 那对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经验之谈，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红色的它都真的都能补 血、啊， 所以这是广被西医诟病的一个观点， 啊， 就是说你其实并不是你看什么什么红的就不补，是那么回事儿， 啊。 但是呢中医的咱们的祖先呢他是希望把这些经验就零星发现的经验把它集合成有一定的系统，然后让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系统的学习能够广泛的应用它，它是这样一个，所以它就是用了一个黑箱的理论， 嗯， 然后把它装起来，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它也有合理的地方， 对，哎，对对， 就是确实有一些这个色素，比如说咱们相对比较 就是深颜色色素，像花青素啊什么的，它相对来讲它的这种抗氧化作用就很强，然后呢我们说它有一定的补肾作用，这个就是确实有这样的疗效。你就是 有时候你说它就不对吧，那确实我们皮肤科用什么五白散啊什么的，它真的有抑制酪氨酸激酶的作用，你说这西医它是也能做出来的。 对， 所以那你这些呢就是我们只能说是现在科学进步了，我们客观的去看它， 嗯， 我们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是呢也别完全的说我就按这个来，我们用现代的这种技术去印证一下，包括现在你说你吃枣，枣里有什么成分， 对， 你也都能知道，然后你知道啊，说黑豆，黑豆是补肾的，那它是含有大豆异黄酮的，它是有一定的类似 雌激素， 哎，对，这种作用，它跟它的补肾的效果是相关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要从更深入、 营养 科学的这种方式去来慢慢的去把这个中医的这些观点要进行一部分梳理、加工、解释，然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法相药理学上， 对，让它与时俱进， 对， 对不对？就是在什么21世纪，就是用21世纪的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它，让21世纪的人能听懂。如果你永远都是保留在最后那个，那肯定有无数人，不光西医那个 diss 咱们中医，有很多咱们中国自己的朋友。老跟我说说我不相信中医，我老跟他们急，我说咱作为中国人不相信中医，他就会从网上摘好多那种说那个你看看你们说吃这个东西就能补吗，什么说过去还让什么吃蝙蝠屎，说是说蝙蝠那能什么这个能看得见，蝙蝠有眼睛吗，是不是他就会用很多现在的科学理论来否定。当然吴昊老师我觉得说的也很客观，确实有的理论确实是不对，咱也不能说咱就全都 对， 有的理论经过现在的科学验证就是不对的了，但是它也有对的成分，你也得承认， 对 吧？ 就是我们就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只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这种态度， 嗯， 咱们才能做好这个中西医的这种交流， 对， 咱们才能就是说你 才能 往前发展， 对 对 对，就是不要互相各种 diss， 嗯，看看对方有优点，学过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最后都是治病救人嘛。哎，那吴老师，咱最后他刚才说那几个什么黑木耳、黑芝麻、核桃，在冬天吃，您觉得是合适的吗？能起到所谓的咱说那补肾的效果吗？这几个 我觉得有效果，有效果。 嗯， 这个木耳相对来讲，它是一个你会熬成、就是、 胶状的， 对对对，所以它是滋阴的 、啊， 您都知道了。 啊、 然后那个核桃呢，其实我现在都吃着呢、 啊， 我现在都吃着呢。核桃是一个很好的坚果，然后它里面就含有这种不饱和的脂肪酸， 嗯， 然后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然后还长头发， 嗯，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作用， 嗯， 然后只是说咱们要控制，摄入量，对对，一把一天一把就足够了， 嗯 啊、然后还说了什么来着？ 还是一个那个黑芝麻， 对，芝麻也是啊，芝麻和核桃你可以吃的一起， 差不多， 对、 啊， 比如说你弄个琥珀核仁外头裹着芝麻， 哦、 这多香啊！ 浩老师，中医界最会吃的人啊，好，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又很开心，时间就非常快哈，也那个带听众朋友得约吴昊老师，时不时的您就常来啊。大家呢一看见吴昊老师来，赶紧把您心里的种种问题都别吝惜的全问出来啊。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吴昊老师给大家精彩的讲解，也希望大家这个冬天都能过得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当然，也希望吴昊老师过一阵儿到了那个咱们冬奥的赛场上，也能够。不能说熠熠生辉吧，起码能做到保障有力，是不是？好， 谢谢，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苍穹斑斓的银河，在我翅膀上承重，萦绕成了一首歌。如果我是说。永恒，有你才算完整。如果我不得真的就是我。